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时间的16:30，我们来刷新一下目前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北京晴间多云的天气，偏北风4级，阵风6、7级转2、3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1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北京晴间多云，偏北风2、3级见4级，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周六北京晴转阴，白天会有轻度的霾，夜间有轻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6摄氏度，最低气温6摄氏度。周日北京是阴，西部北部地区有小雨转晴，偏北风3、4级转1、2级，最高气温12摄氏度，最低气温3摄氏度。总的来看，今天下午本市的扩散条件一般，对于驾车出行影响不大，但是提醒大家户外活动应该避开车流量比较大的街道两旁。在这里代表预报编辑傅志龙感谢您的收听，也祝大伙一路畅通。下面来关注这一时段北京路面上的运行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6:31，为您刷新一下目前的路况信息。北五环的肖家河桥西向东方向有事故，目前车辆队尾已经排到了功德寺桥。再来关注一下西部环路，西二环的天宁寺桥到西直门桥南北双方向目前车多，行驶缓慢。西三环紫竹桥到六里桥北向南方向，西四环四海桥到定慧桥北向南方向，岳各庄桥到五棵松桥南向北方向，还有西五环的杏石口桥到晋源桥的北向南方向，目前车辆行驶缓慢。北京南站指挥中心发布的最新信息显示，11月2号23点以后到达的列车有10列，到京旅客预计5111人。末班列车的时间是23点48分，提醒出租车司机可以前往北京南站运营。再来关注一下西四环的南沙窝桥南向北方向有事故，后车短暂排队。东五环的大黄庄桥、远通桥、小郊亭桥南向北方向各有一起事故，后车出现了短暂的排队情况。也提醒司机朋友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欢迎您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和大伙一起来说一说关于飞蚊症的话题。可能有一些朋友对于飞蚊症有所了解，但有一些朋友啊，觉得这飞蚊症是不是只有老年朋友才会得呀？我现在还年轻，是不是跟我就没关系呢？咱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和大伙好好的来说一说关于飞蚊症的话题。 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人都会遇到这样一种情况，在看白墙壁明亮背景的时候，会感觉眼前有好几只小蚊子飘过，无论怎么移动视线，小蚊子也不会消失。当心，你有可能已经患上了飞蚊症。据调查，飞蚊症已经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利，相反的是，随着过度使用电子产品，大量蓝光的伤害，飞蚊症的发病率更加倾向于低龄化。那么飞蚊症到底是什么？用氧过度是引起飞蚊症的主要原因吗？飞蚊症到底可以治愈吗？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世纪坛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刘晶跟您说说如何赶走眼睛中的蚊子。 我把车子开上五环，我把车子开上五环，快点把车子开。 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了北京世纪坛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刘晶刘主任来到直播间，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如何赶走眼睛当中的蚊子。首先呢，要欢迎刘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有请刘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打个招呼。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北京市一坛医院眼科刘晶医生。谢谢大家， 欢迎刘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在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特别选了一首五环之歌。为什么要选这首歌呢？大家伙对于这首歌的唱作者应该是比较了解的，应该是我们很多人特别喜欢的岳云鹏哈。我们再来听两句这首歌。 想到七环怎么办， 这首《五环之歌》可以说是岳云鹏的一个代表作。为什么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要和大伙放这首歌？因为在前一段时间，岳云鹏就在自己的微博上发了一条微博，说自己得了飞蚊症，然后呢他说自己以后还得少看手机。很多朋友都觉得飞蚊症是一个应该是老年朋友的一个常见的眼科疾病，这岳云鹏按道理来说年纪也不大呀，他怎么也有飞蚊症了？这个刘主任是不是先和我们说一说，现在在临床上这种我们说飞蚊症是不是已经成为了很多年轻人去就诊的一个原因了？ 哎，是的，现在呢飞蚊症已经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那么我们在这个门诊工作中呢，经常接触到年轻人啊去看病，主诉就是说我眼睛前边有一些黑影啊，蚊子状的、苍蝇状的，飘来飘去的。那么通过检查呢，我们就会发现他已经有这个玻璃体混浊了。那么这个主要还是和他这个用眼过度啊，看多了这个电子产品呢啊这些有关系的。 好，这个飞蚊症现在越来越年轻化，越来越低龄化，也想问问刘主任，在门诊您接诊过的最年轻的得飞蚊症的患者多大岁数？ 哦，我们见过有小学生啊，十来岁的也有。 十来岁的小学生就已经有飞蚊症了？ 对对。 可能在传统意义上，大家总觉得飞蚊症是一个老年人的常见疾病，是不是在我们说十几年前的的确确是这样，老年朋友得飞蚊症的比较多？ 是的，那么要想了解这个疾病呢，我们就得先介绍一下这个疾病。飞蚊症呢，是我们就是一般人呢都会这么讲啊，通俗的讲就叫飞蚊症啊。其实呢，在我们专业上啊，就叫做玻璃体混浊。玻璃混浊呢，那么它的发生呢有很多因素，那么主要的呢有分两种啊，一个呢就是说生理性的，比如说年轻人呢。近视眼的人呢，那么他们年轻的时候，哎，可能会有一些飞蚊症。这个呢，主要是因为他这个在生长发育的过程中啊，玻璃体有一些血管呐、细胞啊，有一些残留。那么敏感的人呢，可能就会觉得眼睛前边有一些黑影飘来飘去的。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退行性的改变，比如说他近视眼的人长期用眼近视眼了，那么还有一些随着年龄的增加，那么玻璃体呢出现了这种液化、混浊、后脱离，那么出现了这种飞蚊症的表现。 所以说飞蚊症我们说成因刚才跟大伙说了，可能是这两个大类哈。 对，这种是一个生理性的。 那么 当然还有一个病理性的，比如说你全身的疾病或者眼部的疾病等等引起的，那这种呢就是一种病理性的玻璃体混浊了。 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邀请刘主任和大伙来说一说，比如说哪些我们说身体的疾病也有可能让我们的眼睛出现这种跟着的病变，出现飞蚊症的情况。还有就是想让刘主任和我们说一说，刚才我们说了生理性的有一种呢可能是发育过程当中存在的，还有一种就是由于老化，那是不是也意味着我们所有的人只要活的年纪够久都会出现老化的情况，是不是都会有这飞蚊症啊？咱稍后的节目当中和大伙来说一说。大家伙关于飞蚊症，关于眼科的问题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互动和交流。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822和010-6515-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伙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视频直播，您可以在网易新闻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随时把您的问题提给刘主任。同样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还是和大伙准备了有奖互动的小问答，准备一个有奖互动问答题目，会选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送出我们为大伙准备的电影票两张。我们为大伙准备的是黑暗迷宫这个电影票的电影票两张，我们会在节目结束之前选出一位回答正确的听众朋友成为我们节目的幸运听众，送出两张电影票。那今天的有奖互动问答题目呢，大家伙听好了，是这样的，想问问大家，在一般情况之下飞蚊症会不会引起我们视力的下降呢？也就是原来您的视力可能 1.5， 得了飞蚊症之后一般情况之下会不会下降到比如说 1.0 甚 甚至 0.5 呢？会不会有视力下降的情况？这是我们今天的有奖互动问答。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现在抓紧时间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来参与到有奖互动问答吧。下面还是让我们照例先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实习记者李昂发回的最新报道，今天下午由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发起的上下求索治愈丙肝患者救援项目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落户，这也是该项目在本市成立的首个医学合作中心。丙肝患者援助项目旨在帮助低收入低保的慢性丙肝患者降低经济负担，获得全疗程正规治疗，从而获得满意的疗效。北京市关于改革完善全科医生培养与使用激励机制的实施方案在近日出台，到2020年每万名城乡居民会拥有不少于三名全科的合格医生，到2030年每万名城乡居民拥有五名合格的全科医生，基本满足健康北京建设需求。北京还将会鼓励各级各类的医疗机构非全科专业的临床医生通过全科培训成为全科医生，同时支持乡村医生考执业医师资格、助理执业医师资格或者是乡村全科助理执业医师资格，并且鼓励具有执业医师资格的乡村医生参加全科医生的转岗培训。今年入秋以来，虽然去年肆虐的甲流、乙流形迹罕至，但是各种病毒所引起的呼吸道疾病依然高发。近日，北京东区儿童医院接诊了多例因为憋喘而情况危急的小宝宝，其中由呼吸道合胞病毒所引起的毛细支气管炎患者明显增多。专家提醒说，两岁以下的婴幼儿为高发人群，而六个月以下的儿童是需要格外注意。小朋友的肠道比较脆弱，只要稍微吃的有一点不顺，就会导致出现便秘的情况。一旦便秘出现之后，家长都会很头疼。那小儿便秘吃什么呢？据说啊，香蕉通便秘的效果是不错的。实际上，很多人都不知道的是，治疗小儿的便秘，吃香蕉的效果没有吃苹果来得好。苹果内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果胶，这些成分对于通便的效果是非常好的，同时还可以起到双向调节的作用。对于那些大便干结的人，多吃苹果是可以得到有效缓解的。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伙儿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伙儿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世纪坛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刘晶刘主任，来到直播间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如何赶走眼睛当中的蚊子，说关于飞蚊症的话题。这个飞蚊症听着名字有点吓人哈，感觉眼睛里面是不是有小虫子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刘主任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先和大伙儿解释了，这飞蚊症在医学上它也有一个专业的名词，叫玻璃体浑浊。 对。 它在临床上的表现，您跟大伙再具体描述一下吧。是这眼睛里面老有个什么小蚊子或者小苍蝇一样的小黑点来回的飞来飞去吗？ 是的，这个飞蚊症呢，这个描述是很形象了。那么有一些人呢，会经常感觉到眼睛前边有一些像点状的，还有线状的，或者是圆圈状的。那么有的像小蚊子，有的像小苍蝇一样飞来飞去的，尤其是在特别亮的地方啊，或者是在一个白色的背景下，那么这种症状呢就特别明显。那么这呢就是飞蚊症。这个飞蚊症呢，首先它对于视力呢，可能是有的是影响不大的啊，大部分是没有什么大的影响的。但是这个飞来飞去的这个小蚊子呢，那么患者很觉得很痛苦啊，尤其有一些敏感的人，他会给你描述的特别清楚啊，是什么形状的。那么随着眼球呢转动而转动，有的人呢去用手去抓，但是也抓不到的。所以呢，就因为这种痛苦啊，到去就医。还有的严重的呢，会有除了这个眼前面有这个小苍蝇、小蚊子飘。那 还有一些闪光的感觉，跟打闪似的。 嗯， 所以呢，有的患者呢就特别的啊，这个害怕啊，就出眼睛出了什么问题，所以呢会经常到门诊来找我们来看病。 嗯，那飞蚊症刚才呢你也介绍了一些，我们说有生理的原因有病理的原因，咱们分别和大伙儿来说一说吧。先说说病理的原因，这个相对来说可能比较少哈。有哪些疾病可能会引起我们眼睛出现飞蚊症这样的症状？ 嗯，好，这个病理性的这种飞蚊症玻璃体混浊，它在整个的玻璃体混浊中呢占的比例是很小的啊，也就是5%左右。但是一旦得了这个病理性的这个玻璃体混浊呢，那就得提高，我们就得提高警惕了。常常有一些疾病，比如说啊，像全身的高血压、糖尿病，那么这种疾病的患者呢，他很容易出现眼底的出血。如果说眼底出血了，那么这些血液呢就很容易渗透到玻璃体里，那么在玻璃体里呢就形成了一些混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原来啊有玻璃体混浊的、有飞蚊症的人，可能他的这个症状呢就突然加重了，而且呢视力呢可能也有下降，同时呢会发现眼睛前边呢会有一些红色的这种烟雾的感觉。 嗯， 啊，这是出血。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他眼底本身有一些视网膜的裂孔，或者说有视网膜脱离，本身有眼底疾病的，也可以引起这种飞蚊症的加重，还有这种闪光的感觉。同时还有一些炎症的改变，比如说眼睛里边啊有一些组织发炎了，像色素膜炎或者视网膜血管炎等等，会有一些炎症的细胞啊渗透到我们的玻璃体里，也会出现这种混浊、这种飞蚊症的表现。 嗯，这是我们说病理上的。像老年朋友，我们的叔叔阿姨比较常见的，比如说高血压这种慢性疾病，它导致的这个飞蚊症，也想问问他，比如说是伴随着这个病程的进展，到一定程度才会引起我们的这个眼睛的出现飞蚊症，还是说其实可能有可能我们这个高血压没多少天呢，刚查出来就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眼睛了？ 啊，这个有全身疾病的，像高血压和糖尿病的，它往往是它这个全身疾病啊发展到一定程度了， 嗯， 那么会引起了我们眼底的视网膜的一些病变， 嗯，它得发展一段时间， 嗯，对对对， 嗯，所以说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很多的叔叔阿姨，尤其是有这种慢性疾病的叔叔阿姨，当我们眼睛出现了这种小黑点或者说这种闪的时候，咱们留个心眼，有可能就是我们的这个我们说基础疾病血压呀、血糖啊，咱没控制好、没控制住，这个时候已经影响到我们说眼底的病变了，这是逐渐一个发展和蔓延的过程。所以说建议您，咱们这个得不光我们说得看看眼科，同时咱们这个我们说高血压呀、糖尿病啊、内分泌的这方面，咱也得看看是不病情咱没控制住，这药量是不是需要调整了，这其实是一个预警的信号。 对， 嗯，好，那咱们接下来再说一说这个我们说这种生理性的吧。生理性刚才您也介绍了有两种不同的情况，其中有一种是和衰老相关的。 对， 嗯，那也想问问刘主任，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变老，这是一个特别自然的一个现象，是不是只要我们活得足够久，活的年龄足够大，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会有一天有飞蚊症这个困扰？ 应该是这样的啊。这个老化现象就是这个玻璃体的老化现象，我们也叫做玻璃体的退行性的改变。 嗯， 玻璃体呢，在我们眼球里呢是占的体积比较大的，有3/4的体积呢都是玻璃体所占据。那么我们年轻的时候或者正常的玻璃体，它是一个胶冻状的、凝胶状的。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物质。那么随着我们的年龄增加，比如说40岁以后啊，现在有所提前了哈，因为我们用眼比较多，那么这个玻璃体的凝胶啊就开始发生液化了。 嗯， 液化以后呢就有水来吸出来，那么同时呢剩下的那个叫我们叫纤维的那些骨架呢就凝聚在一起，那么凝聚在一起以后就形成一种不透明的这种物体，就是混浊。这时候呢眼睛前边就会出现一些这种飞蚊症的改变了啊，飞蚊症的表现。这是一种退行性的改变。如果说这种情况继续加重，那么它除了液化啊，这个萎缩，那么还有它叫后脱离啊，我们叫专业术语叫后脱离。那么就是这个玻璃体和视网膜之间啊分离了。正常情况下呢，它两者呢是紧密的连接的啊， 挨着的， 挨着的啊，连接的很紧密的。那么如果说啊，液化的玻璃体液化的这个水流到了玻璃体和视网膜之间，那么就会使两者分离了。 嗯， 那么在分离的时候呢，除了这个啊，这个飞蚊症加重，往往还伴有这种眼前的闪光的感觉啊，好多患者会有这种感觉的。所以我们这个门诊呢，就会发现40多岁以后的去看病的 往往是告诉你，除了这个眼前分纹症表现，那么还有这种闪光的感觉。 嗯， 如果这个玻璃体和视网膜在脱离的过程中啊，有一些剧烈的运动，有一些诱因的情况下，有可能会把视网膜牵拉破了啊，出血。那么还有的呢，会把视网膜牵出一个洞破裂，那么这种就会引起了这种严重的并发症了啊。它除了有这个分纹症，那么视力呢就会有下降了啊。 嗯， 这个就是分纹症引起的这个眼底的一些改变。 好，其实通过刚才刘主任的这个描述，我们大概给大伙总结一下，其实飞蚊症呢，它的这个发展或者说它的临床表现也是有一个逐渐的发展过程的。 对， 第一个比较轻的症状呢，就是出现了一些小黑点儿， 对， 来回的飞。 对， 再往下发展下去，就有可能出现这种打闪的情况，总觉得哎，怎么这个光一强一暗的这种感觉，这是第二步。再往下发展，就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视力和我们的这个视网膜，造成破裂的情况，这个时候视力才会出现下降。 对， 所以说这其实也是间接的回答了一下我们今天的有奖互动问题哈，就是说如果单纯的这个飞蚊症，一般情况之下到底会不会造成我们的视力下降？其实刘主任已经回答了，基本上如果是一般情况之下，单纯的飞蚊症是不会的，除非它说发展下去之后把我们的视网膜造成了这种牵拉破裂，才有可能会引起视力的下降。 是的， 好，所以说答案非常明显了哈，大家拼一下手速吧，抓紧时间把你认为的正确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来参与到今天的有奖互动问答。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会选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送出我们的两张电影票。好，我们来回答一下大家伙发来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哈。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双双是老听众了，他说女性55岁，飞蚊症呢特别的明显，这个想问问，没有大毛病，只是飞蚊症有这个小黑点，估计飞来飞去的，想问问现在用治吗？我们既然说了，其实这是一个很正常的这个老化现象，可能很多的我们说上了年纪的朋友都会有这样的情况，或轻或重。但是到底要治吗？ 要不要治疗啊？首先我们要看它有没有引起这个视网膜的病变啊。如果说你已经引起视网膜病变了，那必须治疗了。如果没有的话，就是一个分纹症，一个或两个黑点在眼前飞来飞去。如果说你能容忍啊，能耐受，那么其实呢，它是没有什么大碍的啊，没有大影响。但是有敏感的人呢，这个黑点飘来飘去的呀，他觉得特别的不舒服，特别的痛苦，那么这个就要治疗了。 所以说单纯的飞蚊症要不要治疗，其实主观的感受是我们的一个判断标准。 对，是很重要的。 我们经常做眼科节目的时候会和大伙说，比如说像青光眼这样的一个疾病，是一个致盲性的眼病。 对， 如果我们不干预不治疗的话，有可能我们眼睛到最后发展就看不到了。 是的， 像飞蚊症会进一步的发展到最后我们眼睛也会出现失明的情况吗？ 飞蚊症是不是这么绝对的啊？如果不引起眼底的病变，它不会失明的啊。最终无非就是玻璃体后脱离完全脱掉以后呢，在眼睛前面形成一个环状的环形的一个黑影飘来飘去的。 反正也是局限在这个黑影上，但其实我们看东西还是能看见的。 是的， 只是看着可能没那么舒服，没那么清楚。 对对对，视觉质量可能没那么好，没那么高。 所以说飞蚊症它不是一个致盲性的眼病，它需不需要治，更多的取决于我们个人的这种主观感受。 是的。 好还有听众朋友灰之蓝心想问问嘉宾，说老人60-70岁了，患有黄斑膜，想问问现在人老了都是这样吗？应该治疗吗？这黄斑膜和咱今天说的飞蚊症有关系吗？ 是有关系的。它其实叫黄斑前膜啊。我们眼底呢有一个结构叫黄斑，这个黄斑呢是很重要的一个结构，就是我们看东西的地方啊。如果黄斑出现了问题，首先影响到的就是视力。黄斑前膜呢，目前在老年人这个眼病中呢，发病率也是很高的。那么它和玻璃体呢也是有关系的。刚才我讲了，那么玻璃体这个退行性改变呢，它会和这个玻璃体和视网膜之间来分开的，来脱离的。那么在脱离的过程中啊，尤其脱离不完全的情况下，有时候会刺激这个黄斑呢，产生一个膜状的物体来覆盖在它前面。那么患者呢，可能会有一些视力下降、看东西变形等不实的感觉。 所以说这个黄斑膜。应该叫前黄斑膜更准确一些， 黄斑前膜， 黄斑前膜更准确一些，有可能是和我们的这个飞蚊症有关系的。 对， 那现在它需要治疗吗？或者说采取什么样的手段是比较好的呢？ 这个黄斑前膜呢，要说起来又是另一个话题了。那么它呢，这个很多人会有啊，我们临床中观察老年人呢，检查有些人会有的，但是是不是都要治啊？那么首先得看他的这个目前的症状，如果说你的这个视力已经很低了啊，低于0.3以下，同时伴有呢看东西变形，直的看成弯的， 那么很痛苦了这种啊，就可以考虑手术治疗。如果说这个没有这些现象，没有这些症状的话，一般的来讲我们还是要观察的啊，观察可以先不用这个采取这种手术的方式治疗，但是也没有特别有效的药物治疗啊。所以说对于他的治疗方式更多的可能就是通过手术的方式， 最终是手术解决。 但是需不需要手术就看现在的这个视力影响程度了。 对对对， 白桦树这个朋友这个回答了我们的问题，他觉得会引起视力下降，这肯定是不对的。 对的哈，然后他还想问一个问题，想问问老花眼也是玻璃体浑浊吗？想问问这个专家，其实这个我们说老花眼啊、飞蚊症啊，这都是老年朋友特别常见的一种眼睛的这种变化。那老花眼和飞蚊症有关系吗？ 老花眼和飞蚊症是没有关系的啊，它俩是两个疾病。那么老花眼呢，顾名思义就是你老了，眼睛就要花了啊，也是在40多岁以后，我们眼睛里的这个我们专业术语讲，就是你调节不清了。所谓老花眼，就是看近的不清楚，不影响看远的。那么就是老了，眼睛的肌肉啊和晶体啊这些 功能都减退了，那怎么办呢？就得配老花镜了。所以说和我们说的飞蚊症完全没有什么关系， 没有必然的联系的。 我们继续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有听众问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我相信可能收音机前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困惑。他说这个老伴儿比我大5岁，为什么现在我有这个飞蚊症的情况，老伴儿眼睛还挺好的，这不是和老花有关系吗？<笑> 我估计他是说自己还挺年轻的呢，和老伴儿比起来。我现在想知道这位听众是男性还是女性。 这个他没说，他光说是老伴儿，也不知道是叔叔还是阿姨。从我们临床观察中呢，会发现女性这个玻璃体混浊和后脱离这个退行性改变呢，出现的比较早， 而且比例也比较高。 男性呢，相对的要晚一些。 对。 那除了这个，我们说性别的差异以外，也想问问 刘主任，比如说像哪些习惯或者说哪些原因有可能让我们过早的出现这种飞蚊症，比如说小岳岳，岳云鹏不就说了吗？他说他以后要少看手机，像这种看手机是不是也对我们的飞蚊症有影响啊？ 应该是这样的。那么现在这个就电子产品太多了啊，小孩子玩的游戏机啊，尤其我们现在这个手机好像人人都离不开了啊。那么这个过度的啊用眼睛看得太多，尤其在晚上熬夜看的话，那么会加重这种眼睛的使用啊，加重这种视疲劳，那么它会使你的原来的玻璃体这种混浊加重，或者呢诱发你提前出现这种玻璃体混浊出现飞蚊症。所以还是建议 年轻的朋友少用点手机，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用眼越久，其实我们的飞蚊症出现也有可能会越早。 对， 这就是和我们用这个东西日常磨损是一个道理。其实我们的这个玻璃体它也在我们的体内，随着我们的使用它也会逐渐的 越来越老化，您用的越多肯定老的就越快。对的，所以说用眼过度会导致这种飞蚊症。那除了用眼过度还有什么其他的原因有可能会导致比如说我们的玻璃体过早的去出现衰老的情况吗？ 当然我刚才讲了，有一些糖尿病啊，或者一些高血压全身体质不好，或者一些这个不均衡的膳食啊，挑食的 那么还有一些就是说其他的，比如说外伤啊等等啊，还有一些近视眼啊，尤其高度近视眼等等，这些都可以的。主要的还是一些就是比较常见的使用眼睛使用太多了啊，过度的疲劳了。有听众之前就在我们的微信上留言，想帮自己的儿子问问，说儿子今年22岁，平时呢特别喜欢熬夜玩手机，前段时间去医院就查出了飞蚊症，想问问这是不是就是玩手机过度引起的。 按道理来说，22岁非常轻的一个年纪，他即便玩手机，我们说他能玩几年啊？应该也玩的不是特别的久哈。那怎么会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引起飞蚊症的情况呢？ 除了这个玩手机啊，这是诱因，和他本身的玻璃体质量也有关系。 那么和他是不是有屈光不正，是不是有近视，也是有关系的。和先天基础条件也有关系。 对对对对。 好，那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也会继续邀请刘主任和我们说一说，既然我们的玻璃体浑浊，也就是我们说的飞蚊症

我把车子开上五环，快点把车子开上五环，什么都不管，我就是要上五环。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了北京世纪坛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刘晶刘主任来到直播间，和大家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关于飞蚊症的话题，告诉大家伙儿如何赶走眼睛当中的蚊子。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呢，这个岳云鹏在自己的微博上发了一条微博，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就是他说自己在医院检查的时候也查出了飞蚊症，说以后要少用手机。其实通过这样的一个这个我们说这个受人关注的公众人物的一个微博，我们可以看出来飞蚊症它的的确确现在是有年轻化的趋势了。刘主任也跟我们解释了飞蚊症和我们用眼过度是有关系的，有可能用眼过度就会让年轻人很早的提前出现飞蚊症的情况。那我们有没有一些方法来保护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的这个我们说玻璃体保持一个年轻态呢？在下半段节目的时候，让刘主任继续和大伙儿来说一说。大家伙儿关于飞蚊症、关于眼科的问题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刘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0822和010-6515-0833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伙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网易的视频直播，您可以在网易新闻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随时把您的问题提给我们的专家。今天呢，还和大伙儿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有奖互动问答。那上半段的时候，其实啊，刘主任已经为大伙儿不小心的揭露了一下我们的这个正确答案。好，没关系，下半段大家伙儿依然可以把你认为的正确答案发送过来。在节目结束之前，我们会选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成为我们本期节目的获奖听众，送出《黑暗迷宫》的电影票两张。那今天的有奖互动问答是这样的，想问问大家伙，在一般情况之下，飞蚊症会不会引起我们视力的下降？单纯的飞蚊症在一般情况之下会引起我们视力下降吗？会还是不会？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现在抓紧时间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好的，刘主任，我们下半段来抓紧时间继续回答大家伙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哈。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小红马想问问，说自己没有糖尿病，也没有高血压，50多岁就得了飞蚊症，之后4年呢又得了白内障，就想问问这飞蚊症和白内障是不是人老了自然都会得呀？50多岁按道理来说其实年纪不算很大，应该我们说是这个中年人哈。那他为什么先是得了飞蚊症，4年之后又有了白内障，这两个病之间有关系吗？都和我们说衰老是相关的吗？ 这两个病之间呢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呢都是和年龄有关系的啊。所以我们都叫白内障呢，一般都叫老年性白内障啊。那么这个玻璃体和玻璃体混浊飞蚊症和白内障，其实呢就是玻璃体和晶状体的一种老化现象。一种老化现象，年龄越大，那么发生的比率越高。那么50多岁出现这个情况呢，也不属于罕见了。 好，其实我们的眼睛啊，我们看虽然这个眼球不大，但其实它里面有好多个部分组成，有玻璃体，有晶状体，有视网膜， 是的， 有各个部分组成。但是玻璃体、晶状体非常不幸，它都是会随着我们年纪的增大出现这种老化现象的。所以说白内障、飞蚊症，这都是我们说这个随着年纪的增长会比较常见的一种我们眼睛的不舒服的这种情况。但是他们两个本身之间不会说有飞蚊症然后引起了白内障，或者有白蚊症引起了飞蚊症，这个基本上不会。 不会的。 但是我觉得是不是这个我们说要老肯定是一起变老的，我们身体是一个整体嘛。 对对。 视网膜这个我们说晶状体容易变老，这玻璃体也自然跟着老化程度也比较高。 对。 这都和我们说日常的这个用眼是有关系的哈。那我们既然知道了和我们过度的用眼有关系，上半段我记得你也说过和我们使用这个手机啊电子产品增多有关系。很多朋友都在问关于这个蓝光的问题。有听众就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这个手机或者是电脑屏幕导致我们的眼睛出现过度老化，是因为蓝光的刺激，还是因为就是看的时间长，戴上防蓝光眼镜有没有保护的作用啊？想问问刘主任。 应该说是多多少少的有一些保护作用啊。这个蓝光呢，除了电子产品有，那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这个阳光啊，光线里， 自然光也有， 对，自然光里也有，它是一个紫外线，我们也叫做蓝光。那么除了尽量少用手机电子产品以外呢，我建议呢，出门尤其在阳光比较强烈的情况下，还是要戴上墨镜来防护一下眼睛。 很多的这个我们说叔叔阿姨，这个觉得自己年纪大了，觉得我又不在乎自己的皮肤白不白，我出门的时候这个戴墨镜干嘛呀，还觉得这个我戴了墨镜感觉黑不隆冬的，我还看不清路了呢。其实我们还是提醒，不管年纪在什么样的一个年龄段，其实我们都不应该忘记去保护我们这个眼睛。 对对， 因为紫外线不光会让我们的皮肤变衰老，同样紫外线也会让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的这个玻璃体啊、晶状体啊，也会有衰老的情况。 是的，这个紫外线呢，对我们眼睛来讲是一个天敌啊。它除了引起这个玻璃体混浊变性，还引起白内障。还可以引起我们黄斑的病变。所以呢，出门如果说你有其他情况，比如说B小型青光眼啊，不能戴墨镜，其他情况下都可以戴墨镜的。 好，今天听完节目之后，叔叔阿姨们，墨镜咱们赶快准备起来。其实不一定价格特别贵。 对。 只要它能够起到过滤紫外线的作用，其实对我们的眼睛都是一个保护。 是的。 好。我们继续来看，还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问，说这个晚上看手机，眼睛看一会儿就出现流泪的情况。想问问，这是咱们今天说的飞蚊症的一个前兆吗？ 这倒不是飞蚊症的前兆，而是视疲劳了已经。 哦，出现这个眼睛开始流泪发干，这是视疲劳的一个症状。 已经视疲劳干眼症了。 视疲劳我们说它是会引起我们用眼过度的这个情况出现。您总是这么视疲劳的话，我说老的自然也就快了，可能年纪轻轻咱就会出现飞蚊症了。 对对， 像比如说比较暗的环境之下，这屏幕我们又调的比较亮，这种明暗的对比是不是对我们的眼睛伤害也比较大，用眼会更加过度？ 是的，这个尤其在暗处把这个屏幕调得特别亮，这个光线刺激啊，对我们眼底尤其视网膜的刺激是比较强的。那么同时呢，也是引起晶状体玻璃体的老化。 所以说咱们不要这个晚上看电视或者看手机的时候家里灯都关了。 对，我们都建议开着灯比较好。 这个因为我姥姥就是特别节俭了一辈子，晚上看电视的时候突然把灯关了，说这个开着灯干什么，就开着电视就行了，把这灯都关了。但其实这么做是不对的。 开灯还有益处呢，主要是针对一些老年人的青光眼啊，在暗处看电视容易引起青光眼的发作。 好，所以说今儿回去我得跟他好好说一说，别再为了省这几度电然后把眼睛弄坏了。 是的。 好。继续来看，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发来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有听众朋友在问我们专家慧智兰心，想问问有人建议口服叶黄素和贴眼贴，可以治疗各种的眼病，也能够预防飞蚊症，想问问您靠不靠谱？像飞蚊症，我们有没有比如说一些口服的这种营养品补品，能够让它比如说延缓出现，让它保持一个年轻态？ 好的，这个飞蚊症呢发生率比较高啊，到底治还是不治，该怎么治，那么是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来讲的啊。一般情况下飞蚊症呢是不影响视力的，所以呢如果说你对这个眼前飘的这个黑影能耐受，可以考虑不治疗。 我不觉得特别别扭，我能忍， 那就不治疗了，你就忍了吧。所以以前没有好的办法之前呢，我们都跟患者说，哎呀你就忍忍吧。但是呢现在大家生活质量提高了啊，那么也要求这个也比较高了，尤其比较敏感的人，他就觉得太难受了，太痛苦了。我遇到一个小伙子是经常驾车啊，那么工作需要用眼也很多，他这眼睛前面就有一个大的飞蚊症，他找我们来看就讲，哎呀我都想把眼睛抠出来，太痛苦了， 太影响工作和生活了， 所以要求我们给他治疗。那么现在通过我们的治疗呢，他好了，所以也特别高兴。 那也就是说现在是有治疗方法的，以前对于飞蚊症我们没有特别好的方法，所以说治疗的手段就只能是忍。 对对。 那现在的治疗方法是什么样呢？ 现在治疗呢大体可以分为几种啊。首先比较常用的就是药物啊，大家也能接受的，比如说点点眼药水啊，或者口服点络合点，都是 是一些碘剂，它的作用呢就是促进这个浑浊的吸收。那么如果说这种效果呢，一般的来讲是不够理想的啊，不够理想的。那么以前呢还有一些呢就开展了一些微创的玻璃体手术，通过手术把这些浑浊呢给你切割掉去掉，但是呢它毕竟是内眼的一个手术，或多或少的会引起一些并发症啊。那现在呢出现了，近几年呢出现了激光来治疗这个玻璃体浑浊，这个效果呢目前是比较好的，而且呢也不用开刀啊，比较安全，是有效的。 现在有激光的方法来帮助我们说对付飞蚊症，也就是我们眼睛里面出现这个小黑影啊、小黑点啊， 是的， 咱们通过激光的方式。那也想问问这个刘主任，现在激光的这个治疗的这个手段在临床上，你也说了是近些年才出现，它的安全性怎么样，有效性怎么样？ 对，近几年呢出现了这种新的啊激光治疗玻璃体浑浊的办法，它的安全性呢通过我们临床的观察啊，我们治疗的几百例了都是非常安全的啊，目前没有出现严重的并发症啊，但是同时它的效果呢是很好的啊，尤其刚才就是我举的例子那个小伙子，他通过两次激光治疗，那么黑影呢分纹阵已经完全好了，所以他特别的快乐现在。 那也想问问，比如说像这种激光治疗的方法，它对于飞蚊症是都适用呢，还是它只适用于一部分？像我们上半段也介绍了，飞蚊症可能它分了不同的这个阶段，一开始可能只是有小黑点，后来还会出现这种打闪的情况，到最后可能会出现我们说这个影响到我们的视网膜了。那它哪一个阶段可以通过这种激光手术，还是说所有的阶段激光手术都能搞定？ 这个激光治疗呢也不是说针对所有的玻璃体浑浊，我们还是有适应症的啊。一个我们从呢年龄来考虑啊，基本上要求呢就是40多岁以上的，它的玻璃体呢和视网膜完全脱离了啊，这种呢就是安全性要高一些。还有如果说你出现飞蚊症了，首先到眼科呢要做一个全面的检查，比如说要做一个眼底的检查，同时还有一个检查就是眼科的 B 超啊，这个眼科的 B 超检查呢可以明确你的浑浊的部位大小以及和视网膜的关系，来确定我们是否要进行这个激光治疗。 好，也就是激光治疗其实它也是有自己的适应症 的， 并不是所有的飞蚊症咱都可以通过打个激光就是好的。 是的。 那接下来和大伙说说，如果想要确诊的话，您刚才提到了到眼科的时候是需要做一个这个 B 超手术，所有人得了飞蚊症之后，咱们说说确诊的流程吧。比如说我觉得现在眼睛好像是有这个小飞点了，小黑点了，这个时候我要去眼科，我是找眼科医生做一个什么检查就能够帮我先确诊是不是飞蚊症 啊？行，这个首先你得挂个号啊，到了眼科以后呢，医生呢会给你比如说先查个视力，看看你视力有没有受影响啊，再一个呢要测一个眼压，看有没有其他的疾病。那么到了医生那里以后呢，会给你散瞳做一个眼底的检查，看看你视网膜的情况，看看你玻璃体的情况，同时呢还要做一个三面镜的检查，尤其要查一下周边的视网膜不容易查到的地方，那个地方的视网膜呢很容易出现变性和裂孔，如果发现了这些疾病，那就得马上治疗了。同时呢，我们还要做一个 B 超的检查。刚才我讲了，B 超呢是一个没有痛苦的一个检查，随时都能做。那么来明确你这个浑浊的它的状况是什么样子。 这是我们说确诊飞蚊症的一个这个正确流程哈，而且中间也涉及到了需要散瞳。 是。 所以说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想要去医院看的时候，尤其是很多叔叔阿姨，咱们散完瞳之后，对于光线比较敏感，咱们最好能戴个墨镜或者找人陪着。咱们一块儿去，别自己去，然后出来之后这个路啊光线一强又看不清了，容易有危险 啊。对，还有提醒年轻朋友啊，如果去的话不要开车了自己 啊，别开车了。 对， 好继续来看这个老明发来了一个问题啊，比较个性化。老明别着急，在节目结束之后啊，我让这个刘主任在微信上跟您交流一下，咱们就不浪费节目的时间，那说说共性的问题哈。有听众朋友在说戴眼镜的朋友说，这个应该是问的小学生，他说小学生戴近视眼镜到底是摘戴的好呢，还是说老戴着好？他说这个孩子下课活动啊就习惯把这个眼镜摘下来，觉得戴着麻烦。其实可能很多的戴眼镜的一族都会有这样的困扰，这眼镜我是一直戴着好啊，还是说我用眼的时候戴，不用眼的时候我就把它摘下来。其实哪一种对于我们的这个视力保护，或者说对于我们缓解这个视力疲劳是比较有好处的？ 哎呀，这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哈、啊。这个话题我们会经常碰到这个家长或孩子问我们啊，这是其实是一个近视的问题。那至于他戴还是不戴啊，也没有一个定论。 嗯， 主要的还是根据他近视的程度啊。如果说你是个低度的近视，100多度，那么我们建议你平时可以不戴 啊。 你用的时候看黑板的时候可以戴上，活动这些写作业呢都可以不戴。但是如果你的度数都比较高了，那还是建议你啊要经常戴着。 嗯，好，这个是根据度数来定哈。 对、 这个还有很多朋友在问关于有什么这种营养素或者说补品对于预防我们的这个眼睛老化有好处，像之前霍志兰新闻的叶黄素有好处吗、还有朋友在说胡萝卜素是不是对眼睛有好处、 吃这些口服这些叶黄素或者胡萝卜素呢，对眼睛来讲是有益处的、尤其对我们这个眼底的视网膜黄斑啊，可以预防一下老年性黄斑变性啊、那么对于一些这个年轻人也好，我们还是建议他呀，要多吃点蔬菜水果，少喝点那种什么含咖啡因比较高的饮料、含糖分比较高的饮料。 嗯，所以说其实我们并没有什么特别强烈的告诉大家伙吃这个东西一定能够预防我们眼睛的这种老化，我们还是膳食均衡，多吃蔬菜水果这种新鲜的瓜果蔬菜， 是的，是的， 其实对于我们眼睛就是一种保护了。 是的， 除了这个叶黄素和胡萝卜素，您刚才说了，如果想服用的话，是可以服用一些的， 可 能是有好处。像这个花青素也是近些年特别火的一个对眼睛特别好的这个营养元素，哈，也想问问您，这是真的吗？ 应该是的，它是抗那个自由基的嘛，一种防老化的。 所以说花青素可能多多少少也是有一点效果。 是的， 除了口服的之外，他还想问问眼贴的问题。现在的眼贴的广告也是铺天盖地的，各种各样神奇的眼贴都出现在这种广告当中，又能治疗青光眼，又能预防这个白内障，还能治疗飞蚊症，这到底靠谱吗？ 哎呀，这个广告做的我觉得是有点夸大了啊。那么我们医生一般的这个大医院的医生肯定都不会去用的啊。但是有一些患者呢确实在用，应该来讲用上以后呢是没有什么坏处的。至于它的治疗效果它的益处有多大，这个因人而异了、只能这么说。 就是给画个问号。我记得之前也有眼科专家来的时候我们问过关于眼贴的问题。专家是这么跟我解释的。他说这个你戴眼贴的时候你肯定不能看手机了，你肯定不能玩东西了吧。你就开始闭目养神的休息一下吧。 对， 他说首先这个眼贴它有点这种我们说水分，它对缓解这种干眼症可能会有一定的效果。再一个他说这是强制你眼睛休息休息，其实你说对眼睛没好处吗？有好处啊。 那倒是的。 但是说真的像他广告宣传的那样，又能治疗白内障，又能治疗青光眼，又能治疗飞蚊症吗？ 那这个是没有的， 不靠谱的。 对， 好，所以说我们也提醒大家，其实啊，我们在日常的生活想要保护我们的眼睛，延缓它的衰老，不要过度的使用它，不要让它老处于一个疲劳的状态。 是的。 至于什么保健品啊、眼贴啊这些，它不见得像它宣传当中的那么有效。 是， 好，节目时间有限哈，最后一个听众朋友的问题想问问您，这个人生漫漫说母亲65岁了，半年前呢得了飞蚊症，现在啊两只眼睛都有光线暗的时候看东西还可以，光线强的时候看不清东西的情况，想问问这是不是不光是飞蚊症的问题，还有其他的并发症啊？ 听这个患者来说呢，我觉得还有其他的问题，不光是飞蚊症的问题。那么如果说你以前没有飞蚊症突然出现了，或者说原来有飞蚊症啊不重，现在突然加重了，我们建议你啊马上到医院去检查。那么这个听众的母亲呢，她除了有飞蚊症，那么是白天哈阳光强的时候 看不清， 看东西不清楚。凭我的这个临床经验呢，我感觉她可能有白内障了。 可能会有白内障。 所以呢要到医院做一个检查。来明确一下。 好，我们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我们说白内障，我们说典型的症状就是感觉眼睛像蒙了一层纱，看不太清楚东西，但并不是说每一个白内障的患者在最开始的时候就都有这个雾状的东西。 是的，是的， 有可能一开始就是出现看不清楚、视力下降的这种情况。 它是一个渐进型的。 好，那时间有限，没有办法回答所有听众朋友的问题了。那最后呢，也请这个刘主任帮我们公布一下我们今天有奖互动问答的正确答案吧。就是一般情况之下，飞蚊症会不会引起视力的下降呢？